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15集，朝学霸的路上走，129招新。林思然看着他，沉默了一下，然后伸手按了按他的肩膀， 你加油。 然后转了回去继续做作业，只是时不时的就转头看秦冉，欲言又止。后面很快就传来一张纸条，乔生问林思然秦冉怎么了。林思然看着这张纸条半晌，拿起笔面无表情的在上面写了一句。纸条传回到乔生手上已经是两分钟以后了。 哥们，我们刚刚也太牛了，李爱荣他我早就想踩了。 后排的几个人在自吹自擂，一班基本上是全校前100名的学生，独立于其他班级之外，多多少少有些优越感，连带着带一班的李爱荣对带的其他班级都排斥，动不动就是我们一班如何如何，九班的人对他早有怨言了，眼下把他换了，所有人皆大欢喜。乔生放下笔，长腿往过道上挪了挪，打开纸条一看，林思然在上面写了简短的两句话。 他说他要学习，他还想考第一。 哎，没事吧？ 乔生的同桌偏过头来。乔生摇摇头，怎么可能没事，被李二荣刺激惨了。陈老师只带19班，还有一个高二文科班。眼下又多了一个九班，他办公室也从高二区搬到了高三教学楼。翌日星期二是陈老师第一次给九班上课，他拿着教案踌躇不前，十分的忐忑。办公室里其他老师都关心了几句。 九班那群孩子脑子不差。 物理老师捧着一个保温杯慢悠悠地说着。 上课也愿意听。那林思然逻辑思维极好，进步很快。 物理老师最近上课很舒心，慢悠悠地跟陈老师传授经验。最近九班的物理很明显有极大的提升，陈老师就认真地听着。昨天拒绝高阳的李老师也笑了笑，他拿着笔安抚了一句。 陈老师别紧张，你们那班级啊，三个学校风云人物扬言。 话是这样说着，但就是场面话而已。李老师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不说仅仅一个乔生就难管教，连李爱荣都被这个班的人给气走了。年轻的陈老师想要管住这一群学生，难。陈老师有些忐忑地来到了九班，却意外地发现九班挺安静。他去九班之前，班级的人几乎都在低头做作业。陈老师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秦冉。来一中时间不长，但关于秦冉的传说不少。听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大佬脾气不好。还有就是高三九班修罗场，全校的名人一下子就聚集了三个。秦冉坐在窗边，他微微靠着墙，眉眼低着，只能看到大致的轮廓，但也格外养眼。左手拿着一支笔，桌子上摊开的是一本最近市面上很流行的英语资料。穿着其他学生都不太愿意穿的校服，低着的眉眼看起来十分的怪。毕竟连李爱荣这个重点教师都管不了九班，陈老师一开始是慌的。然而出乎他的意料，他上课的时候九班并没有他所预料的整蛊或者是排斥，几乎所有人都抬头听课，认真且求知，就连学校传言一直很多的大佬秦冉也抬头了。尤其班级除了徐瑶光之外，他发现林思然的英语逻辑思维极好。下课之后，陈老师还被好几个同学拦住问问题。陈老师清了清嗓子，开始给他们一一讲解。 直到快上课的时候，他才拿着教案游魂一般地回到办公室。说好的九班上课不听，说好的秦冉带头看课外书睡觉呢？这跟其他老师说的完全不一样啊。办公室没去上课的老师正在闲聊着，看他回来都下意识地问了他几句。那位姓李的男老师正在批英语卷子，看陈老师表情很懵，心里对自己的决定更庆幸了，嘴上却是安抚道： 九班本来就不好管，陈老师你也不必太在意他们。 今天温度下降，外面有点冷。陈老师回过神来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捧在手里，低声开口： 不是，九班的学生很听话的，上课认真听讲，下课还问我问题。 李爱荣下一节课是一班的英语课，他在办公室等这么久，就是想等着看陈老师的反应。听到陈老师这么说，李爱荣拿着一叠卷子去一班，转身走的时候，嘴边的笑容都是讥诮的： 死鸭子嘴硬。 就九班那群学生，上课以乔生为首，带头打游戏，睡觉的也有一大批，还安静听讲，唬谁呢？至于秦冉，比乔生还要我行我素。李爱荣就是不太满意自己明年的优秀教师被九班拖累，从开学就不想收秦冉到自己班级，就能看出来。办公室里其他老师也觉得陈老师是抹不下脸，一个个嘴上笑着，心里却是不以为意。陈老师见他们这样，就吞下了到嘴边的其他话，好像怎么说他们都不会信的。中午放学，秦冉跟着林思然等人再度去了食堂。到了下午，他才想起来，从昨天傍晚到现在，他把校医室还有程俊忘了。晚上放学之后，他直接跟林思然说了一声，就去校医室了。他到校医室的时候，陆兆颖正帮一个女生看牙。 开学的时候你就来拿过止痛药吧。你这样不行啊，你得赶紧去看牙医。 陆兆颖给那捂着半边脸的女生拿了两颗止痛药，并给她开了一个病假单，让她找个时间去看个正经的牙医。那女生捂着脸道谢。等那女生走后，陆兆颖脱下了身上的白大褂放到一边。 秦小冉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 听到声音，坐在里面的程俊抬了抬头。秦冉懒洋洋地拉过来一个凳子上坐好。 不是，这个星期六要开始期中考试，我在学习。 兜里的手机响了一下，秦冉瞄了好几眼，是常宁发过来的消息。自从昨天交换了真实号码，常宁就直接打他的电话，再也不用虚拟号联系他了。他估摸着常宁是询问昨天的事，就没去看，等回班级再看。陆兆颖正弯腰打开抽屉，拿出自己的手机，听到这一句，他手中的手机差点掉下来。毕竟听到一个经常考二三十分的人说要好好学习这件事，挺惊悚的。玻璃门没有关上，里面的程俊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抬眸鼓励道： 加油，压力不要太大。 我知道。 秦冉点头，陆兆颖无语了。 他还能有啥压力？你俩疯了吧？ 三个人正说着，校医室大门外有两人说话的声音传来，可以听出其中一个声音是程木的。他跟郝队往里边走，郝队一张硬汉脸，声音洪亮。程木正偏头惊喜地看着郝队： 真的？ 平日里程木的话并不多，往往说话都是木着一张脸，鲜少情绪外露。陆兆颖打开手机笑问道： 什么好消息啊，这么激动？就是…… 郝队清了清嗓子，正要说着，朝秦冉那边看了一眼，意思很明显。秦冉 端着一杯水慢慢地喝着，眯着眼睛想着自己先回避一下。程木却直接开口了， 我女神真的报名了，陆少，这次129要招的新成员肯定是她。 听到129，秦冉沉默了一下，他一手轻轻敲着桌面，低垂着眉眼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听到程木想都没想直接开口，郝队不由朝秦冉那个方向看了一眼，几天没见，程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，竟然一点也不避讳秦冉。秦冉正慢悠悠地喝水，连眉头都没有动一下，对程木说的话没有半点反应。郝队一愣，先奇怪他平静的表情，然后反应过来，秦冉一个普通的高三生，哪里知道129侦探所是什么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